存在等场。时装不够换，如果今天太满，应该穿上什么？老板很懒惰，如果生意太多，一丝不挂如何？想快地穿上，一概包到我身上。